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78章，不避讳。因为蛋糕上摆不下33根蜡烛，李琴叔也嫌弃33根蜡烛实在是太蠢了，所以最后只象征性的点了一根，烛光在黑暗中跳跃闪烁。李琴叔双手合十，认真的许愿，然后睁开眼睛，两人同时吹灭的蜡烛。屋子里再度恢复黑暗，李琴叔认真地看着袁子峰。 谢谢。 许了什么愿呀？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你过来。 他的话虽然有嘱咐的意思，但语气却出乎意料的柔和。袁子峰凑近后，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李琴叔突然一把勾住他的后脖梗，重重地吻了上来。袁子峰先是一愣，心里一股酥麻感直冲头顶，紧接着便热烈地回应对方。这是李琴叔第一次主动吻他，第一次。袁子峰那一瞬间，脑子中哪还顾得上想其他的什么呀，只是不自觉地配合着李琴叔，主动跟着他的节奏，放空大脑，体验那极致的快感。 美色误人啊。 这个吻并未持续太长的时间，在快要失控时被李琴叔硬生生地掐断了。他歇了口气，往后撤退了下，看着桌上的蛋糕说道， 让我尝尝味道怎么样。 说着用食指挑了一口放进嘴里， 好甜啊。 李琴叔皱了皱眉头， 有我甜吗？ 李琴叔没忍住笑了，然后一本正经地回答他， 没有。 回国那一日，李琴叔和袁子峰把锦锦放在了一个朋友家暂时的寄养。袁子峰倒没什么行李，李琴叔却拖了足足两个行李箱，关键就在于他行动不方便，这些活还得袁子峰去干。袁子峰倒也挺任劳任怨的，只是上飞机的时候追着李琴叔索吻。李琴叔左看看右看看，见没人注意他俩，这才亲了亲袁子峰。袁子峰满意了，睡了。足足十个小时的飞行，俩人在飞机上反倒是睡了个饱觉。等到李琴叔醒过来的时候，这才发现自己头正搁在袁子峰的肚子上，而袁子峰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后背，似乎随时随刻的准备给他安慰的轻拍。袁子峰睡得正熟，双眼紧闭着，似乎察觉到他的动静，下意识的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。这一瞬间，李琴叔的心突然就软得不像话了。他动了动身体，把僵硬的感觉驱散几分，这才伸出手，轻轻扶着袁子峰略有些扭曲的脑袋，放在自己的腿上。广播里开始提醒即将降落，袁子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枕在李琴叔的腿上，顿时懊丧不已。 哎，我怎么躺你身上了？ 李琴叔笑而不语。下了飞机，俩人拿了行李开始出关。袁子峰一个人要负责三个行李箱，还要推轮椅，忙得脚不沾地。等到终于站在出关口的时候，李琴叔突然愣住了。袁子峰的爷爷就站在不远处，而他身后的袁子峰很亲昵地摸了摸他的耳垂， 还舒服吧？没哪里不对劲吧？ 李琴书敏锐地察觉到袁老爷子的神色僵硬了一瞬，李琴书下意识躲开袁子峰的手，压低了声音：“ 你爷爷。” 袁子峰一顿，然后抬起头和袁老爷子四目相对。袁老爷子这段时间身体调养得不错，看上去是个挺精神的小老头子，只是望着袁子峰的眼神里带着那么几分复杂的情绪。袁子峰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好像袁老爷子始终不知道他喜欢李琴书，还一直觉得他从前在追的那个人是个姑娘。袁子峰推着轮椅往前走，袁老爷子身边的人跟上来接过了行李箱。 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您最近不是说身体不太好吗？大老远的跑机场来干嘛呀？ 怎么，还不许我想你了呀？ 袁老爷子说着低头看了眼李琴书，迟疑了一瞬。 小李不是？ 是个误会。 啊，袁叔，好久不见了。 袁老爷子含糊地应了声，总觉得有哪儿不太对劲儿，但又说不上来。等到要上车的时候，李琴书不方便，袁子峰直接大步上前把李琴书大横抱了起来。李琴书有点抗拒，见袁子峰始终没避讳，就压低声音说道： 你爷爷还在呢？ 我爷爷不是那么古板的老头子。 袁子峰说着，甚至低头就这么在李琴书的嘴角揪了口，发出了一声脆响。李琴书这脸一瞬间就红透了，整个人烧的呀要爆炸了。他甚至不敢抬头去看袁老爷子的表情，怕自己下一秒就被对方丢出这辆车了。事实上，袁老爷子也确实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啊。袁子峰把李琴书放在后座，又把轮椅放进后备箱，这才抬头看向袁老爷子。袁老爷子紧皱着眉头，心情难以言喻啊，仿佛在问怎么回事。袁子峰摊开手，耸耸肩： 那如你所见啊。哎，爷爷，你是坐前面还是后面？ 袁子峰浑然不觉得这气氛的诡异。袁老爷子看了看后排的李琴书，清了清嗓子，然后有些不自在地说道： 前面吧。 袁子峰巴不得听到他这么说呢，一屁股坐到了李琴书的身边，手放在他腿上，还轻轻揉了揉，低声问道：没肿吧？袁子峰这完全不避讳袁老爷子的态度，让李琴书心情是极度的复杂呀。他沉默良久，这才摇了摇头： 没什么大事，放心。 那就好，送你回你家，还是 先送我回家吧？我父母那边我暂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谢谢你，袁叔。 袁老爷子清了清嗓子，特别尴尬地咧起嘴角笑了笑，然后微微颔首。在袁老爷子的示意下，司机才敢踩下油门，开车缓缓地驶入车流中。李琴书其实很想和袁子峰单独聊聊他们俩之间的事儿，但一直都没找到说话的机会。直到到了目的地了，袁子峰拉开车门，把他再次抱下了车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